喂，哎，虽然他有志啊，不能够腾飞，哎嗨嗨嗨，眼双儿一呀长，把他的 水哥非常尊重观众，征求观众的意见，经验啊， 什么都可以。 您说，京韵怎么样？京韵， 京韵，刘白浪哪派？ 哎，刘白浪哪派？您要是想听哪派，唱哪派。来来来来，好。行文，看行文给你吗？ 有受何堪再见容，怕别无端成两地，寻芳出世不他生，只因为王夫人怒坠春能带，惹出来宝玉谈情文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我呀，只是刚才不能说是叫白派，只能说是模仿严秋霞老师。 啊，您喜欢曲艺，爱听曲艺，就是对曲艺的支持。好，再唱点什么呢？洛派，洛派的怎么样？ 好吧，好。 剑阁温良。 好。 不仅是洛派，还点出段子来了。那么我们就唱几句《剑阁温良》。 好好好。 好。这是洛派的代表作。好，只要您没有审美疲劳，我们就请雪芬继续唱下去。 这洛派呀，不一定唱得好，如果唱得不好呢，大家多谅解多批评。好，

断真口气，小家人一见要心好痛酸，一家人拿着里里呀嚎啕悲痛，忙把他壮烈的棺椁的里边，昨日发饮注释一病，代表那杜康来他的道德的神仙。 跑去了那 全不见，建成庙用的一神仙，一字方巾就在头上戴，八卦仙衣在身上穿，黄龙丝绦在腰中系，水洼云履在耳中穿，杜康手上前开眼欢，叫声刘哥呀惊人，嘿，起来吧，来你可起来吧，你跟我装的本是什么汉，照定了头顶的鸡的一掌，惊动上方的对天，刘玲的爬起来的揉了一揉眼，嗨你不开惊醒了我的好方一拍，小家人一见我喝了一笑，我可不知道啊，刘玲的杜康要是神仙，上前就那个杜康拜，尊一让杜掌柜的心里周全，果然你有了仙家手，到我丈夫的官府阳间，搀我的丈夫的回家断，点庄卖地的把你账还，那杜康说我大哥倒有那还钱日，付了蟠桃三日三，二人他说罢了那一些话，手拉着手儿啊，这才够奔亲亲呀， 就算是我们已经完整的欣赏过了这段铁片大鼓刘伶醉酒哈，那之后再给您安排一段汪佩臣先生演唱的王二姐思夫。 天怎么会没有那几千百呀？二哥哥离家呀，你的情分是自己有，你的妹妹的我的孙子也都不受宠爱，有了官儿没的官儿，瞧着你在闹啊，撇下了你的妹妹，我的一个人的心发呆。Oh my 爹本姓丁儿，可他妈本姓丁儿。